第一集。周一出门前，许苏的右眼皮一直在跳，他随手翻了翻黄历，上头写着月破大号，凶多吉少。许苏赶着去律所上班，这辆二手的大众宝来他开了差不多三年，最近老化严重，发动机一路发出异响，啪啪哒哒跟放炮似的。许苏前脚踏进军汉所的大门，后脚文俊就踩着高跟鞋走了过来，跟他说老板今天回来。文俊是富云县的秘书，许苏只是行政主管，说白了就是个搞后勤的，律所里地位与专业度并列倒数第一的职位。按理说他实在没有必要向许苏汇报老板的动向，但整个军汉所的人都知道许苏与富云县的关系不一般。眼皮这会儿不跳了，许苏抬着下巴斜睨着对方上上下下一通打量。文俊的学历不错，985法硕毕业，偏偏给自己的定位是胸大无脑的人间尤物，正经心思从不放在工作上，思考也一直没过。尤物却有尤物的资本。文俊生得唇红齿白，杏眼桃腮，留着一头乌黑的波浪长发，身高1.74米，一踩上十几公分的高跟鞋更是比许苏还高出半个头来。大概是为了欢迎老板回来，今天他穿了一件酒红色的紧身连衣裙，胸前是绑带设计，更衬得他婀娜的身材凹凸有致，性感无比，不像名律秘书，倒像是个长跑夜店的。许苏是个视觉动物，他刚进律所那会儿还打过文俊的主意，几番迂回要到了他的手机号码，天天给他发些颇具暗示意义的俏皮话的荤段子，还鞍前马后的殷勤追求。但文俊对这种一穷二白的小白脸没兴趣，一直卯足了劲头要拿下富云县。哼，偏偏的老王八蛋不解风情，文俊痴心妄想了好些年，转眼也虚岁30了，依旧痴痴仰望着那座不可攀登的高峰。对此许苏有些幸灾乐祸，暗地里泄愤地想过几回。 干！ 收回浮想，许苏摆出行政主管的工作状态，板起脸故作正经地说， 员工着装及行为守则第10条怎么写的？嗯，晚上跟哥哥回去当面背来听听。 文俊比许苏大3岁，但许苏这人说话没个正经，尤其喜欢在嘴上占人便宜。文俊瞪他， 当心我告你性骚扰。 我当你老混蛋这回至少得走半个月呢，我有机会趁虚而入，你跟着他那是暴殄天物，还不如跟了我。 许苏长着一张极具欺骗性的脸，乍看之下俊秀乖巧，人畜无害，其实长了张厚脸皮，刀枪难入，抻拉不破，还附带一双桃花眼，眼波一转就显出一肚子坏水。 跟谁也不跟你。 文俊也不客气，专挑许苏的软肋下刀子。 大学毕业了吗？就打老娘的主意。 许苏大学没毕业，连肄业都算不上，直接被政法大学开除了学籍，光荣地成为整个军汉所学历最低的人。 男人的学历有什么用啊？关键是真心，如果是个海王，就算是清华的也不能要啊。 海王是最近被一部热播剧带火的新名词，两人就这部热播剧聊了一会儿。许苏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问他， 老混蛋今天不来？ 文俊点头， 刚从美国回来，跟律师代表团去万源参加访问了。 许苏诧异， 不是去了苏梅岛吗？怎么是从美国回来的？ 傅云县这次是受一位委托人之邀去苏梅岛度假，顺便谈个案子。他不是一个人去的，还带着他的未婚妻大明星陈思佳。陈思佳出道有些年，一直蹉跎于18线，近一两年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突然就火了起来。成名后的陈思佳走的是不食人间烟火路线，终日眉头微蹙，不见笑脸，整个人显得仙气儿十足。但传闻他为了上位不择手段，曾被一个摄影师拿着艳照勒索。他的经纪人辗转找上了傅云县，后者没用多久就把事情摆平了。许苏不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摆平的， 他只知道那个摄影师从那件事之后便如石沉大海，从此销声匿迹了。事后陈思佳主动道谢，宴请了傅云宪几回，一来二去的两人就勾搭上了。文俊的意思是傅云宪与陈思佳突然心血来潮，打算直接去登记，但临时多了访问万源的安排，这婚才没结成。 老板要先去趟郊区，让你去接陈思佳。 文俊交代完正事，懒得再跟许苏扯皮，踩着细高跟一步三扭地走了。文俊一走，许苏的右眼皮又毫无征兆地跳了起来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呆。傅云宪40出头，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大律师，终日衣冠楚楚。许苏算是跟了傅云宪近10年，认识他的时间还要更长。衣冠这两个字很有意思，既指近身士卒，也指斯文败类。10多年前的傅云宪与这两个字全无干系，既搭不上前一层，也挨不着后一层。许苏他爸叫许文君，他妈叫苏安娜。许苏是他们婚前一夜激情的产物，人来得很随便，名字也取得很随便。许文君是个不靠谱的，除了长相英俊一无是处，不但好吃懒做还吸毒。他在许苏12岁那年把好好的一个家折腾得家徒四壁，然后终于因故意杀人和强奸妇女被判处了死刑。这个案子疑点很多，初出茅庐的傅云宪是许文君的辩护律师，据许苏后来推断，这可能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接到的第一个答案。当时虽然案子告破，许文君却突然在法庭上翻供，只肯承认自己抢了被害人的皮包去买毒品，否认强奸杀人。辩护过程已是障碍重重，到了最后的死刑复核阶段，律师就更派不上多大用场了。但傅云宪6次去最高法院递交材料，一次次约见承办法官，又一次次碰壁。判决之后，苏安娜就崩溃了，许苏没人管，就只能跟着傅云宪一起四处奔走。那时没有动车，一趟来回单程得坐12个小时的硬座，颠得屁股都疼。许苏累极的时候，就歪着脑袋枕着傅云宪的肩膀入睡，而傅云宪就一动不动的让他依靠。借着微弱的台灯光线，整宿整宿地准备申诉材料，可惜那纸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还没到手，许文君就被枪毙了。直到枪毙的前一天，许文君仍在喊冤，傅云宪也不曾放弃。